好啦，翻嚟啦。咁啊，不过我想问一条问题就系、是，即使嗰个制度系咁差之外，你有时有啲嘢，譬如嗰啲危机处理，你本身即系可能港英政府嗰时已经带落嚟已有嘅嘢啦嘛。譬如你啲危机处理啊，嗰啲成个机制系咪失去晒咧？完全， 我都 又关唔关到 Mandy 事咧？ 我都问呢个问题。 唔系呢一个就系话唔知点解。即係嗰啲港英嗰啲高官同我講嘅，就係話港英以前每年都有一次 crisis 嘅走火警演習 rehearsal， 而家係冇咗，而家係即係有緊急事故嗰時，大家點樣開會啊？點樣集結啊？即係咁樣。 哦，我記得，我記得呢樣嘅先，我知道。 嚇！而家咧呢樣嘢咧冇 Q 咗嘅， 因為再定粒六啦嘛，即係就北京照住，使乜啫？個政權唔會冧嘅啦，唔會有人襲擊啦，屌！又冇人暴动嗰啲， 但系最大嗰、那个 core 个问题啊，我就话系港英系呢个由曾荫权为首，唐英年系完全冇攞个心出嚟管治啊嘛，呢一个系最大问题喺呢度。任何人 care 嗰档生意嘅，都会谂到，喂，香港人点咧？即系咁样。 咁我之前 泰国会谂到，喂。早一輪嗰啲的士已經嘈過㗎喇，即係呢個短加長搞，你會諗下喂真係推出嘅刻會有咩反應呢？係完全冇個心嘅，而係我話俾大家，你講話曾蔭權去搞嗰個金融海嘯，但係咁樣喎，佢整個機遇委員會呢就搵咗幾條友入去呢，嗰幾條友間公司呢就帶頭炒人嘅先，呢個第一。第二呢，開完一次會之後呢，佢等一個月後先再開第二次會， 大家電郵聯絡啊嘛，好笑嘅。 呢個就夠灰鞋啦啩，我問你灰唔灰鞋，即係等於即係嗰個有跳咗落海咁樣。喂，大家諗住你跳落去啊，還正我掟水泡落去咧。喂，而家夠到食飯喎，我哋即係翻嚟半島食完飯翻嚟再講。即係咁，喂，全世界都覺得呢個係個嚴重危機，佢遲呢一個月先開會喎，即係咁樣。而家仲有個零禮拜，仲未開第二次。 不過呢啲似唔似其實之前嗰啲 iBank 嘅 CEO 咁嘅人攞人工攞得太高，即係衰咗都仲有黃金降落傘，即係根本係 out of touch with reality 咧。 唔係，我始終覺得而家個謎就係、是、到底係咪曾蔭權要睇醫生咧？即係我真係而家真係好中國，即係中共都要諗諗，可能佢真係心理上嗰、那個即係你唔好話笑散，即係一個人即係 burn out 又得。又叫做 burn out 又得，叫佢話即係見個鬼怕又得，即係你係不由自主嘅，即係每一次都係唔使揾我啦咁樣。一個特首話咩事都唔使揾佢咧，佢就好大鑊。以前董建華就乜嘢事都揾佢啊嘛，就有大鑊。佢而家就同董建華180度，就乜嘢事冇揾過。即係佢不與民啊，你明唔明啊？其實佢係以聽唔到、睇唔到做一個基準，就係、是、話有事你哋自己搞掂佢，你唔好煩到我。呢個一個好奇怪嘅現象，即係話佢已經。即係不 在其位，你係要懷疑到，即係曾蔭權係咪已經即係喺個潛意識上係全面逃避，根本唔敢面對現實，就聽都唔聽嗰啲嘢。 係啦，我就係懷疑佢係咁，即係佢繼續講翻自己要講嘅嘢咯。即係佢而家即係好似一個傻傻地嘅人咯。佢即係佢一見到傳媒又咪講翻爛劇，其實佢有講劇嘅而家都。不過冇乜賣啫嘛，而家係咪啊？ 即係懷疑緊一樣嘢，當然架構去導致到佢可能做唔到好多嘢。但有時執行力方面，譬如之前外佣税，你可以諗多兩諗，你跟住衍生出嚟咪冇咁太大問題咯。好多係你執行上面個政策有問題。 我大膽咁推測，可能就第三屆特首嘅熱門人選已經出現咗啦。咁佢就冇乜鬥志，即係阿曾俊華。 咁佢係咪第三屆都唔係佢噶啦？ 唔係，但係你要明白一樣嘢，佢要做幾樣嘢就已經做緊啦。西九啊，十大建設嗰啲名流千古嗰啲形象工程啦，佢就已經即係使咗錢啦，去做啦。咁老實講，仲有咩動力先？係咪先？又保唔到下一屆啦，保唔到佢個人啦。即係話佢後面嗰扎人就對佢冇乜支持力㗎喇喎。你明唔明啊？即係話你即係做個特首要各方支持㗎嘛。你又名望又低，你下屆個人又唔係你，仲睬你做乜啊？老實講，我即係 你我覺得喺嗰、那個錄音嗰度我又講，你最唔明啊嘛？呢、這個就係全世界呢個金融海嘯，即係大到中國、美國、歐洲，細到澳門，都提出咗對策出嚟，係香港冇啊嘛！ 我真係唔明佢，我諗佢真係 個個都出曬啦啲 stimulus package 或者啲咩救市啲嘢，香港冇喎、啊。 所以我覺得佢係 係咪奇咧？你覺得即 係 咁樣？ 即係得兩個吹打，一個就要睇生，一個就係孤注一擲咯。即係純粹係 tackle 嗰個金融。即係我諗佢係想做一個超乎佢能力嘅嘢咯。即係俾啲即係換言一身，其實我係得嘅處理呢啲嘢。我覺得只有兩個解釋。即係如果從心理學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等一個做功課好差嘅細路仔，佢專攻一味，諗住自己一朝成名咁咯。 嗯， 其他功課唔做咯。 嗯， 就係咁樣。 嗯， 我只可以從呢個去解釋。 你唔覺得好奇怪咧？即係特區政府喺度做乜嘢咧？究竟係？如果再係咁咧，我話俾你聽，即係如果我哋經濟嚴重衰退，第一、第二季咧，出年佢就會見到滋味，即係香港市民嗰個憤怒程度係去到咁樣。 唔係而家個香港人就覺得唔能夠靠個政府。 嗯。 就奈佢唔何，咁如果入到獄嘅時候咧，咁佢就唔會覺得，即係再唔覺得就係奈佢唔何啦，一定要除咗政府啦。 係啊， 即係其實呢個就係後董現象。 個失業率一如果一去到7-8%，佢就知啦，即係咁樣。 我真係唔明，我而家諗到而家都唔明。咁佢啲，我覺得佢剩一個咧就係佢後董現象嘅一個就係冇人支持佢咯，個個都鬧佢咯，呢個真係好奇怪。除了星島死殘，我現在沒有看星島，不知道有沒有星島住埋，但是真的睡覺了沒有了， 我覺得不是很合理 的。不是，最妙就是上星期我們說一說，就是在立法會上剩下幾票，因為政府現在是 是啊， 他要打死自由黨來打死自己，即是這個很厲害的，這個是 我真的我現在都想不明 白，他不是針對泛民，整個報紙根本上次選舉就是針對插死自由黨，插死自由黨的目的，這個就是七傷拳來的，我來打死自己的，這個是 我真的不明白，我到現在都不明 白，可能他真的練一些驚天動地的魔教武功 即是自攻， 希望 一是插一是插一是插原來董建華是 CIA 派來的特務，他都是中共真的大鑊，搞了兩個都是這樣的，以破壞香港為目的的，是啦，軍政署六，董建華就 CIA， 你真是難以解釋喎，他的行為根本 就是，現在共產黨說中共香港人，中香港人真的不可以信的，哇，惡到這樣的，法中無一的，你都說過了，蕭生你說，董建華如果即是揀買色寶啊，都有50鋪買做的，沒有一鋪買做的，100鋪， 現在亂撞都不會這樣， 現在蔡英權就開始是這樣的，好大鑊啊，即是他現在真的很大鑊，現在很多東西他都是，即是他又沒有票啦，你要說的四川捐款那裡更大鑊，現在89點給人家。他過不到立法會啊，分了。 嗯， 要阿爺吹雞啊，要阿爺吹雞啊，俾下面啊，唔俾面我，唔俾面佢都俾面我，好大鑊噶。嗰八十億攞唔到嚟噶，冇人會再俾佢啊。 我真係屌，直接升翻25,000咯。你話 即係令我覺得驚訝嘅，即係嗰種嗰個。 一係咧，我就諗咗個就係咧，佢原來係有買呢個 accumulator 嘅。佢知道阿馬明德咩？咪係咯，嗰個國際收到話，你再係咁，我就想嚟撩曾蔭權，你還錢。佢今日咁，還錢都唔知做咗幾多日。嗱，咁你特殊太犀利，達到係香港特首喎，大倒得起喎，呢個大嘢，呢個爛腳有啲有得講下，大佬。仲有咩即係大佬？ 下次你喺呢個立法會會議度 問下佢。 問下幾多官，問下特首，即係唔該佢澄清下佢嘅精神狀態先。即係最近咧，即係有表現入面令好多市民懷疑特首佢精神狀態係咪 fit to government？ 咁又要佢又要揭露佢嘅利益，佢有冇挨喺外國導致重大虧損？ 呢個驚有用， 心知見全。 呢個有得玩喎， 理解根本。 呢個真係有機會， 行為怪異 啊！真係唔怪異，我懷疑佢真係而家諗啦，真係可能倒咗阿 Cumulator， 輸曬份量，拎咗特首府啲股董去買， 啲金魚攞埋出嚟， 係啦， 啲鯉魚， 大鑊， 可能偷偷夜晚攞啲金魚精嚟食， 俾人影到啊， 變咗啲金魚都上市面。 不過阿蕭咁，如果你真係咁講，你話。其實你說外國的觀察家這樣看的，即是對香港有些戒心，即是 governance 這麼差， 因為就嚟 查。我話俾你聽，即係去到行政會議嗰啲，根本就係完全係呢、這個完全係即係出嚟插先，呢啲完全係崩潰。因為你行政會議成員係參知機密嚟噶嘛。 係啊， 因為你知道曬所有嘅秘密噶嘛。 係啊， 知道曬所有秘密，知道曬邊個講乜嘢。喂，你反對係好 Q 大鑊噶嘛。 係、啊， 嗰、那個嘢又唔駁得你，因為嗰啲係秘密嚟噶嘛，嗰啲係。 係啊。 只有你講嘅啫嘛，永遠係。 係啊，所以其實劉江華正式嚟講應該免職噶，因為就可以不可再啊嘛。你知道咗機密都仲鬧。 之前曾蔭權即係連任翻嗰時候、就係即係由董建華去到曾蔭權就係執翻好嗰個行政會議，一定要保密翻啊嘛。 係啊。 咁但係又俾佢破翻 啊！但佢冇能力去制裁民建聯啊嘛，而家根本 呢個就係死證嚟 嘅。呢個死證啊，已經反咗自由黨，再反埋個民建聯，呢啲係死證嗰啲字。 但係你當初你話捉個民建聯或者自由黨入去行政會議，係希望可以喺立法會裏邊都攞到票噶嘛？你之前嘅目標係諗住咁噶嘛？ 唔係，但係而家係民建 聯，但係呢個你 真係 你個捉只老鼠入米缸喎、 啊！你諗下周兩講錯嘢要道歉㗎，即刻話唔好意思，我講錯啊！而家民阿劉江華仲冇 劉江華呢家囂張跋扈啦。 嗯， 咁即係我又唔明白點解囂張跋扈咯，真係哥。咁你其他其實老實講，其他行政會議嘅成都好興喎，哥。淨係你插就係早啲通知我，早啲插啦，哥，係咪先？大佬，即係其實係已經冇咗個體制啦。系咪个集体负责就系行政会议嘅成员不能够公开反对政府嘅决定啊嘛？系咪唔得噶嘛？好啦，我咧玩完， 咁就系呢一个，唔系同埋即系我唔能够，我唔知外国人点睇啊！即、就、系、是、为香港人觉得，即系一个咁嘅政府点挨到2012年咧？即系咁样，我真系唔知，即系点挨到2012年咧？尤其是而家咁大挑战，添金融海啸个个都要谂啲对策出嚟噶啦，即系咁样。 嗰朝睇报纸，即系塞的士嗰单嘢，我都脑海第一样嘢就谂到，the downfall of both sides is gathered its own momentum 咯。 嗱，我就觉得，我谂大陆都会做啲嘢噶啦。我谂曾荫权真系有机会， 身体某个部位会痛啊！ 真系要痛啊！真系事。如果你再系咁，点搞啊？个？大陸都唔信噶嘛，如果又再有嘢咁，你叫你點頂啊？唔通留嘢落聖旨落嚟啊？佢不過我就覺得佢應該唔係咁蠢嘅，我真係冇諗唔到佢，即係除非真係有精神抑鬱嗰啲，我就冇得講。其實係好佢做嘅嘢好奇怪，一方面係笑口噬噬，係咪？仲有講緊啲爛 get， 唔好掟招啊，咪傳招宴啊，咪嗰個大佬你喂，我又好大學噶嘛？我都 个 唔知， 成个政府系瓦解嘅，即系其实系即系咁咯。 系啊，而家嗱，其实系好奇怪嘅。阿黄仁龙咧，又喺度为自己名留青史，就叫而家就好似做咗禁毒专员咁。佢话我在位咧，我一定要搞啲毒品嘅，其实系好唔得体嘅嘢咯。你做呢一个政府嘅大律师。最大嗰個律師，你唔係佢禁毒啊嘛？你秉持公義，你將咁多精神擺落去禁毒，使乜你啫嘛？請個禁毒專員咪得咯。所以其實佢，你睇到佢嗱，你睇到就好似而家已經準備開跑咁。馮雲龍就為自己留翻一個就係禁毒專員嘅美譽。 嗯， 你係咪先啊？所以其實小圈子選舉係要代價，我而家越嚟睇都係要有代價，就是、個個準備跑嗰啲都係又要踢人啰柚，又要為自己貼金。又要吹吉避凶，唔做官職嗰啲仲好啲，做官職嗰啲真係好大鑊喎。佢寧願死咯，唔做嘢咯，因為佢覺得做咗會錯啊嘛，錯咗就令下屆冇得選啊嘛。呢個係關鍵嚟嘅，你明唔明啊？就係咁啊。 唔係你雷曼一單嘢，其實曾俊華已經大鑊嘅啦。曾俊華又冇咗呢個唐英年，其實呢次大家見到佢係完全係無能嘅。 我話俾你聽啊。一定，如果雷曼，如果系我預測特首已經開跑，你一定喺嗰個委員會度俾人查埋唐英年嘅、 嗯， 就是、大家一齊查啲鑊撈喺個面嗰度，咪大家變咗黑，就冇大家冇乜醜唔醜樣啦，大家黑啫嘛。你睇住啊，你唔好俾我講中我笑。如果而家我講嗰啲賽跑已經開始咗，你睇喺雷曼嘅調查同埋梁子文調查，你摸到端倪噶啦、 嗯， 一定係鬥掟鑊撈噶啦。你搞得我又咪搞你咯，係咪啊？就咁噶啦，一定系咁啊！你留心睇就睇到噶啦，即系话各方人一定系你掟我就掟，一定掟你一步还一步。咁你即系而家成个问题就系无心管治之外，仲系要大家 就是大佬在鬥緊，你怎麼搞啊？ 嗯， 有什麼事就想對方死， 嗯， 很難搞啊，即是沒有不同心了嘛。 咁就另外，我想大家都想聽我講，即係亞視嗰個問題咧。 嗯，呢個幾個？ 呢個我想問你，好耐。 電信人可以搞到電視嘅咧？喺上網睇亞視啊？ 嗱，首先咧，朝頭早嗰時咧就話王維基就做嗰、那個個 分兩次宣佈，呢個又係奇怪。係 啦，跟住晏晝張永林做，我覺得真係好奇怪，因為 好似係平衡術咁啦。 即係我都即係同個張永林傾過偈，即係之前即係唔關呢件事，但係我覺得佢係唔會肯做呢啲嘢，因為之前已經可能小甜甜其實揾過去幫華茂做少少嘢，但佢都係唔肯做。我覺得奇怪，點解亞視呢樣嘢肯做呢？ 而且佢有好似有話唔會即係再使好多錢落去喎。 係啊， 精簡咯，即係慳錢嚟賺錢啊！笑死人。 張永林是一個管理的高手，而王維基是一個可能創意方面思維方面可能比較出色一點，管治一個電視台剛剛 不是，你要首先這樣說，就是這個張永林就是我四十年前的同學來的，這樣就是這樣、 哦、你有什麼過節、啊、沒有嘛， 他 Rich 的而已， 你聲明 他是他 Rich 的，但是就是幾年前我都一起跟他開會，他說以前在大家讀書的時候，我坐在那裡就不敢講嘢咁滯嘅，張永林係。 佢 social science 嗰邊。 嚇、啊。咁但係呢個王維基咧，就係呢一個 中大。 王維基係一個鬼才嚟嘅，即係以做生意嚟講，喺長途電話同 fixed line 嘅攻擊咧，都係即係相當之厲害的。但係即係當然呢、這、一個，因為佢面對一個比較腐朽嘅集團啦，當時 PCCW 即係。嘅專利壟斷之下咧，佢係即係俾佢打破咗個缺口。咁但係咧，即、就、係、是、做呢一個亞視呢一個一個單挑嘅生意，呢、這、一個係即係由個生意本身係個餅越嚟越細。 會唔會其實 又執翻正佢想賣咧，又再賣多次？ 會唔會又其實又依靠翻網絡嗰方面咧？即係譬如之前大班搞電台，大家都覺得電台已經冇乜得做，係咪又要依靠翻 IT？網絡的方面才有得做呢？ 如果你牽涉到兩個人都是做這個電訊的，那很明顯就是他的基本思維就是將這個一定是將這個電視台和這個互動連電視的一種連結，那共享的資源就是這樣。 但是蕭先生，如果他的對象在大陸有做，那個很大的市場來的，如果佢有鬼才，即係佢一炮打兩個真 idea 喺大陸嗰度響咗，嗰、那個即係如果佢諗住賣啊，你嗰、那個 potential 好犀利喎！即係話我佢又話我間公司係向13億嘅人口嘅嗱，咁你聯繫到私有化呢、這個PCW 私有化要賣俾阿江個仔，呢、這個有得諗嘅喎，佢一條龍啊嘛。如果阿江個仔 嗰啲內容要賣翻去大陸咧，即係全部咧要經過審批嘅，唔係咁容易咯。 我懷疑就係透過 落地權唔係咁容易。 我懷疑就係透過阿江個仔落嚟嚼咗 PCW， 然後就喺嗰度咁亂條線，因為 TVB 就難針啊嘛，始終都係門高狗大。 嗯， 你要個電視平台。 因為阿陳永琪當日都係政協常委嚟㗎嘛。 而且國安部入咗股。 唔係啊，邊個亦都係啦，鳳凰嘅關係，國內關係幾好。 唔係後尾直頭用國安部入咗股啊。 係啊，都冇辦法搞得掂啊，因為擺唔平各地嘅 interest 同埋呢啲係文化宣傳嘅嘢。 咁阿江個仔夠唔夠照咧？如果即係阿江個仔買咗 PCW 做平台。 呢、這個睇情，但係即係呢個又係，如果買 PCW 就唔關互動電視事啊嘛，即係咁樣。 嗯， 佢兩個對手嚟嘅。 互動電視係香港寬頻嗰、那個。 香港寬頻。 嗯、而呢間 Now 嗰個係 PCCW 啊嘛，兩個唔同嘅平台。咁、嗱，不如講張永林同黃維基點樣幫亞視之前，可唔可以講一講亞視呢家遇到最大嘅問題咩先？ 即係亞視一路撤咗，佢話張永林話撤咗50億，咁我相信都冇得差唔多，係枕住蝕嘅幾十年來係。 咁好嘢嘅，咁多人做嘅，搶住做嘅。 啊，咁多有咁多錢蝕，呢、這個都算係奇蹟嘅。不過笪地結果買10億、8億嘅，即係咁樣。 係咪啲人買個憧憬咧？即係買攞咗個平台之後再搭路嘅？ 即係傳媒呢係有一部分呢就係佢哋係喺國內攞到貸款嚟到做涉嘅。 嗯。 即係呢個封小平同埋呢一個鳳凰衛視肯定係如此，即係咁樣。 嗯。 咁之前嗰啲係未必咁樣。咁呢度就係、因為喺大陸係呢個係一個影響力㗎嘛，對香港有一定嘅影響力。 明白。 嗯。咁但最大問題就係全世界呢個 network 都係走緊下坡㗎。 嗯。 因為呢佢係俾 cable 啊同埋俾網嘅蠶食嘅，其實嗰個影響力係。 係。 咁如果唔係即係你見到即係無線喺海外嘅地位都 erode 得好緊要已經 係。係啊係啊。以前係差唔多壟斷喺華人社會。 係而家已經跌得好緊要。咁同埋因為 cable 我都話啦，即係世界各地 cable 嚟講係幾十個台圍攻你一個㗎嘛，啲絕圖係。 嗯。 每人搶你少少生意你就死㗎啦，即係咁樣係。咁網就係啦，即係咁樣。咁呢一個應該咁講，任何人就算你如果係要將佢同電呢一個電信聯繫起上嚟呢，而係扭住呢盤生意呢，我覺得即係你唔擺定二三十億喺度就唔好嘗試囉。我嘅意見就係、 是、 呢、這個當日林建岳買呢一個亞視嗰陣，我已經叫佢唔好。 嗯，佢點解要咁做呢？ 佢哋覺得得咁。 哦，咁中意就唔得啦。 嗯，林建岳同鄭家純買黑，我佢食晏，我食飯，我已經叫佢千祈唔好制。 或者因為傳媒 做得到， 或者傳媒係咪始終有個影響力，所以吸引到人哋去 可以吸啊 投資落呢樣嘢咯？ 有部分係啦，傳媒係有影響 力噶嘛。 嚇，咁第二就係、是、佢覺得係唔係可以將佢？其實邱德根當日買亞視就咁解啫嘛，佢係買咗和記手上嗰15%嘅 TVB。係 迪佩星。 TVB。佢係個股份同邵逸夫差唔多，佢叫邵逸夫讓個主席俾佢做，邵逸夫唔肯，邵逸夫買多啲股份，咁佢就賣咗 TVB 啲股份，拎嗰啲錢去買咗亞視，即係咁樣。 買咗黎迪佩星嗰啲股份。 賣咗嗰啲股份，即係調翻轉頭。咁當然就係、是、結果佢甩到身，呢個都算好叻啦，即係咁樣。咁但係佢哋嘅計諗就係係唔係投資多啲錢落去就能夠將亞視做到好似 TVB 咁呢，即係咁樣一間即係百幾二百億嘅公司啦，即係咁樣。咁當然啦，今日嚟講呢一個係一個踢波踢上山嘅過程，即係呢一個係我相信即係王維基我又識嘅，即係呢個人係即係如果十大商界枭雄佢都會有份嘅，但係我覺得佢都係即係低估咗呢個艱難，即係呢個等於秦國佢打楚國嗰時叫嗰個王翦問佢要幾多兵，王翦話要600,000，問嗰個姓李嘅李個姓李嗰200,000，叫嗰個200,000打到半路以為王翦去救佢，傾金之師去救佢， 或者不如切身處地諗下，即係代入下，如果自己係張榮林或者王維基，王維基你就覺得佢係因為鍾意挑戰所以去出任呢個行政CEO 啊，但張永林其實已經退休咗大約幾年啦，辭任咗 PCC 都嗰個 仲兼一個非， 點解仲要 pick 呢個責任去做亞視咧？ 我唔明白，即係照計就係、是、即係張永林一向所做嘅，佢係國泰，佢 管理啫嘛， 廣大畢業一出身就喺國泰做 trainee， 做咗好耐，然後就轉去呢個 PCCW， 即係咁樣。其實主要是做這兩份工的，有些生人就是那些都是很官僚架構的東西的，你這些是即是我亦都很懷疑他怎能夠跟王維基相處得來的，這樣是 那他曾經說過自己是清流名妓，其實都說了的，即是我沒什麼特別的，老闆就喜歡我就叫我做啲嘢咁啊！ 咁佢係香港興業嘅非執行董事嚟。 係啊係啊，咁佢咪喺嗰度借調佢過咯，咪即係即係有個家 代表老細睇住 睇住， 即係佢即係執行就係睇呢一個王維基噶啦。咁但係即係又話唔會擠好多錢咁，唔擠好多錢點做？即、就、係、是、一定要全部轉曬。其實唔係高清，你就已經綁住對手嚟打噶啦，已經係。 或者休息之前咧，都問多最後一條問題，就話佢曾經咧個記者招待會裏面都講過話，佢可能咧會少拍一啲自家拍攝嘅劇集，而轉去咧一啲高檔次或者中產嘅節目。你覺得呢個方向又啱唔啱亞視咧？ 咁你點夠嗰啲 cable 做啊？哥，咁多個 channel， 嗯，我唔知點樣轉做中產同即係知識分子化，即係咪即係新聞台啊？即係做 Bloomberg 啊，做財經啊，即係做 Discovery Channel 啊？ 咁、但係 cable 嗰啲已經做曬啦、，cable 已經全部睇 中文嘅咯，即係咁樣 做中文都得噶。 呢個 Discovery Channel 都唔知幾多錢， 定係將中央台嗰啲資訊節目變成配曬到。 亞視有冇有？ 我懷疑佢就係將個中央台搬落嚟香港算啦，將全部嘅大陸電台拎嚟香港就咁做咗就算啦。 好啦，視有冇又揾你啊，蕭生？ 冇， 有冇揾你又寫翻套劇咁啊？ 揾你又 香港傳奇就係寫呢個黐線特首啦，連續劇哇爆曬， 唔拍劇集噶嘛？ 揾你，揾你日日上去講一次特首點黐線都夠啦。特首发痴咁点得 ？Yes Minister 嘅香港版啊， 我都好。Yes 二啦，一月，拜拜，转头再见。